嗯，明白。那我看你这个平台上月嫂现在已经有100多位了，那这些都是通过什么？这些你都是通过什么渠道然后去征集的？然后他们是自己报名到你们平台，还是你们去劳务市场去找寻，还是你们进行培训等等哪些方式呢？ 说实话，其实，在创建这个平台之前，月嫂资源，我们相对会紧张一些。但是到目前现在，我们对月嫂的资源就是比较有信心来做好这一块儿。其实我们获取月嫂的资源，主要是还是通过前期的一些朋友介绍，然后我们提倡一个理念，就是尊重平等的一个理念，然后也得到了。 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，向你说声新年快乐， 向你说声新年快乐。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笑，路上行人怎么看我，祝我们快乐。